无意识地皱着眉，乔家等着外面的动静终于变小了一些。就在他觉得耿伟大概快被打死的时候，耿伟终于开了口： 打死我，这市里的警察不会放过你。 谁都知道，一旦死了警察，全警方的力量都会力查到底。 你觉得我怕你们警察吗？ 你不怕，但是报仇就别想了。 到时候全市都会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华淼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郭林做什么。这话终于起了一点效果，乔家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又过了一会儿，耿伟缓过气，微微抬高了声音： 想不惊动局里，就给我个电话，让我请假。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 随便你。我超过48小时没有联系，就会有人开始追查了。 你最好别自找麻烦。 华淼大概是同意了耿伟的建议。 对我来说，杀一个警察跟杀两个没什么分别。你最好省点力气，多珍惜现在的时间。 乔家知道他们所有人的时间都不多了。华淼果然是个疯子，绑了个警察去要挟另一个警察。耿伟打完了电话，华淼让人拍了他的照片，交代送到郭林的家里。等他一回家看见，自然会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华淼只要等着人自投罗网就好了。他算盘打得挺好。乔家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想着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脱身。不知道华淼会在这里待多久，他不在想逃走几乎是天方夜谭。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报警，引起混乱，让华淼他们离开，乔家自然逃得掉。可就怕这么做万一真的激怒华淼把耿伟杀了，乔家冒不起这个险。就在他有些一筹莫展的时候，外头似乎是有一阵骚动，乔家听不清楚，只能听见几声嚷嚷和砸门的声音，然后华淼让人开门。接着乔家隐约听到了李岩的说话声，外头的交谈断断续续，乔家没办法判断事态的发展。这个时候耿伟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注意力： 喂。 外面大概是没人看着，耿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刚好够乔家听见。 郭林应该在负责内查的调查组里，算时间应该明天就要结束了，你要想办法通知他别犯傻。 乔家没有回答，只是敲了一下旁边的铁片作为回答。然后很快的，外面李岩跟华淼似乎交涉出了什么结果，华淼回来交代其他人看好了耿伟，然后就跟着李岩的车走了。乔家等到外面没有任何声音了，正想冒险出去，耿伟却突然喊了一句： 哎！ 他这声叫得很大，乔家愣了一下，就听见耿伟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喊： 喂喂！ 连着叫了四五声。乔家被耿伟弄得有些费解，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给他打暗号。惊异之间听见突然有第三个人的声音： 你找死是吧？叫什么叫？ 这仓库里竟然还有人。 华淼特意留了一个人守在里面看着耿伟，他刚才之所以那么喊，是怕乔家出来被发现。耿伟开始骂人了： 我操你妈，你看你这个德行，这辈子就只能当狗一样的打下手，绑架警察，你回头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二的，哎， 接下来耿伟基本上把他所知道的所有黄暴粗口全用来招呼这个看着他的人了。 看我今天不弄死你。 乔家听见对方没忍多久，就爆发一样的冲到耿伟跟前一阵狠殴。在耿伟突然喊了一声走之后，乔家没有半秒的迟疑，冲出来直接跳出了窗户。 有人？谁在那里？ 身后有枪声和追骂的声音，他头都没有回。这个地方虽然荒凉偏僻，但是往东边有条高速公路，只要能跑到那边，起码能摆脱掉身后的这些人。 耿伟，你可撑住了。 不过耿伟推算的差不多，郭林其实是他出事的第二天就出了调查组，他并不清楚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内查的案件几天前就结束了，但是沈军又给他们加了一些任务，所以又耽搁了几天的时间。结果沈军还不让他回家，他跟着车回了局里，打开手机发现一堆乔家发过来的信息，觉得情况不太对。郭林第一时间给乔家回了信息，但是没收到回复。沈军把他扣在局里不让他走，郭林觉得大概是出事了，因为他竟然连耿伟也找不到人。他手机里的留言除了乔家之外就是耿伟的，尤其是耿伟那条直截了当的挑明，说他的线人主动上门来自曝身份了，让他赶紧想办法联系乔家。郭林不相信乔家会自己暴露身份，这段时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心里头着急。郭林三番四次要求沈军做整理汇报，都被推了出来，一直说沈军在开会，让他在办公室里等。耗了差不多一天，快临近晚上，沈军才见他，很简单的听完他的汇报，就交代他马上还有一个调查组要他进。 我先回家洗个澡。 还要不要给你个时间化个妆？ 沈军脸色一沉。 直接找谁的宿舍借一下？一个爷们儿搞那么事儿，墨迹不墨迹？这是紧急行动，没时间等你。 这话一说，郭林知道肯定出事儿了，但他没跟沈军硬顶。 那行，我先出去整理一下上个案子的文件。 一会儿我通知你时间。 沈军让郭林在办公室里待命，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擅自离岗。其他人似乎没流露出什么问题，都是照常的下班打招呼。郭林眼看着人走的七七八八了，坐在办公室给耿伟和乔家又分别打了两通电话，但是谁的都不通。他抬头看了一眼沈军办公室里的灯光，稍微考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钥匙。而半个小时之后，郭林发自内心的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他到家门口的时候，黑漆漆的楼道里蜷缩着一个人影，就靠在他家大门旁边。郭林当时枪都掏出来了，直到他打开楼道的灯，借着光线看清楚了窝在那里的人是乔家。衣服上满是污垢，右胳膊上更是染的全是血。这是第二次他看见乔家身上见血，不过这次换成了乔家自己的。郭林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心脏猛地往下一沉的不适，他把失去意识的乔家扶进屋里，放在沙发上，然后尝试把人叫醒。 乔家，乔家，你醒醒，出什么事了？乔家。 还好乔家昏迷的并不严重，他其实只是太累了，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胳膊被子弹擦伤了。他暂时不敢去医院，只能来郭林这里守着。郭林叫了几声把他叫醒，乔家视线里出现对方的脸时，整个人有点恍惚。 郭林， 他声音很轻，郭林凑近了一点，听见乔家意识涣散的把后半句话挤出来。 你大爷。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千里路、混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